哪里哪里还在犹豫吗？时间很多，改变就趁当下，不要再说下下下。瞄准失败，一起必杀，这场革命责任我一肩扛。我先挡，我想利益放两旁，诱惑被典当，失败被流放，披上铠甲，战鼓响起，带着我君临天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Crazy baby baby honey honey 就要你敞开心就跟我一起吧哩啦哩啦哩啦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哩啦啦哩啦哩啦哩 非常开心1月17号我们有生日寿星 你真的笑得好快乐哦 怎样 我真的感觉到你的快乐 在哪里 就是你的微笑跟你的声音 谢谢 今天的1月17号生日寿星他谁啊他没有写他谁耶 各位寿星朋友们在留言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记得告诉我们你是谁 啊！我知道了他是不是觉得啊，反正我在 Facebook 留言都应该有我的那个 Facebook 名称了、 欸、你不能这样讲啊很多人不想要本名被念出来 好这个没有留下昵称的1月17号是我的生日时间真的好快一年又过去了很开心今年不是周一所以有机会听到马克玛丽的祝福 生日快乐虽然你忘了留名字 有时候想想很怀念以前疯狂虽然现在因为早起没有像以前那样每天听节目但还是会默默的关注你们祝大家都健康平安快乐咯 嗯， 我的愿望是希望马克玛丽能放一首歌送给我祝我生日快乐 我们在下个段落一开始那一首歌就送给你 好 你是不是根本不知道什么歌但是你就想先说个好 不是我就有点好奇是什么歌但就不要破梗好了 从这个礼拜从今天开始青春点点有一点点小小的改变 怎么了 平常我们会有四段 这个改变需要让听众知道吗听众根本就不会有感觉 他负责录音的他负责剪接的这个不需要先告诉他吗以后你只要剪到中间你只要剪几次就好咯可以少剪一次吧 哦 是不是 哇你好贴心你好细心哦 不然咱们听听听是我少录吗是我少我漏录吗我他如果气怎么办 应该是不会吧 可是我觉得有一个致命的差别在于就是中间会变得就是平均都会变得很长内容会很长啊 对啊很棒啊 反正大家听了就知道 嘿 这首歌曲呢来自于信唱不完的副歌他在小巨蛋要开唱了大型演唱会 Gentle Monster 在520他要攻蛋了 我爱你 沉醉，也有人坚定爱会熄灭，总有人为爱难以入睡，累积的悔已无路可退，摇晃的眼泪。

张献给友情的专辑，十首唱给好朋友的歌，施文斌代表作品《行行做状元》，12月30日情义发行。 我是郭靖， 该忘的日子好多，更怕自己太洒脱。有些事没说，你却从没记得过。剩下的爱情收走，飞碟那会儿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今天现在要开始放这首歌呢，我只是想要说 everybody 新喜欢的单元废新闻又来了是因为这样 新喜欢的单元话，就是你说你最近新喜欢的单元哦， 就是没有啊，就是没有啊，超小样本数的调查 哦，就是有一位听众， 只有一位打 进 来 说，然后 对他 说 他喜欢， 说他喜欢我们分享， 所以你要知道你在青春点点影响力有多大，就是当你愿意分享，当你愿意讲出你的意见，那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Yep， 嗯， 好的，这是不是也适用在啊？这应该也适用在 生活当中吧。话说呢，就是我们伟大的版主令翔帮我在去年，可能去年还前年的时候拉进了一个群组， 色情的群组， 对对对对对对，里面就是会丢一大堆 的 A 片。你刚刚煞有其事，大家会以为说什么股市群组啊，还是一些力争，没有，他们就是一堆在分享 A 片的群组，而且这个群组呢，到现在运作非常正常，而且呢，男主持人最喜欢在马克信箱，我在念信的时候在干嘛呢？他在对面看 A 片， 好快乐。然后呢里面分享就是一些什么自拍啊、各国的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剪下来的那种盗版 A 片这样子。好，所以这个群组就很明确的群组目标就是 色爽好看养眼、 就是给猪哥啦，就是给猪哥看这些就是肉片这样子。对，那 A 片现在也叫肉片啊， 不然 怎么那么多名词？ 很久以前就叫肉片啊，肉片， 肉片， 算一下， 不是迷片哦， 迷片也是，对。然后呢，后来呢，因为 LINE 的群组在今年不知道几月的时候，前几个月吧，就突然可以增加了，这样子。 你说人数上限？ 对，原本只有250个人，所以原本呢，就是好不容易是有人退出那个群组，然后我被加进去就，就哦，还有卡位这样子，很快这样。然后现在呢，就上限好像增到500人这样子，所以就变成有更多人可以进来。然后当进来的时候，当然就组成的分子就更多了。然后我就发现呢， 大家都没规矩了。 常常其实你被邀请进一个陌生群的时候，你会有一点，我不知道其他人会怎么样，可是那个时候我会有一点说，我需要跟大家打招呼吗？还是我需要发些什么吗？ 我需要提供一些什么吗？ 我需要自我介绍吗？这样子，对，然后 我是猪哥250号。 对，但这不是重点，重点就是呢，后来就是有一个人加入以后，他引起了我的注意，是因为他开始发文了。他开始会发文，然后他的头像是一个观世音菩萨。 哎呦，这就是俗称的卧底咯。 他就是好，我就觉得这个人怪怪的，就是他好像是要来拯救这个群里面的人这样子。然后他就会发一些，他开始发什么东西呢？他会开始发一些 信是什么？ 不是，他不是发文字，他是发影片跟图片。但那些影片跟图片呢，常常是，我想想看哦，可能中国现在有一些也是网红或是网络素人嘛，他们会拍一些已经精心设计好的台词，跟反正看起来就很假的东西，然后不好笑，非常不好笑。可是这种小短片在长辈之间又很就是又 流行， 对，长辈就是会被这种东西逗笑这样子。然后他就开始传这一些影片，然后就是这些不好笑的影片，完全没有色情意味的，一点 也 没有 要攻击色情爱看， 也没有，也没有，也没有，都没有。 他就是分享他的爱， 他就是对他觉得这个他看了他觉得好笑，他就分享过来这样子。常常年长人都会有这个毛病，我也就是再三的告诫我妈，就是请你不要，因为像我们家可能有一个我们家小家庭自己的群组，就是我爸、我妈、我哥、我四个人，然后另外呢有一个比较大的可能家族的群组，就可能是我妈那边的亲戚这样子，对，然后我的家族群组就是我只加入这两个，但常常我妈看到了有趣的东西的时候，他就会在我们的小家庭群组分享一次。 大家庭群组， 大家庭群组也要分享一次，这样他就觉得说，我、哦、不行啊，我给你们看到，其他人也要看到。所以我就很严正的告诉他说，请不要这个样子，这样子会让我看两次。 しないでください。 拜托你。然后这一件事情呢，我提醒他大概超过了五次。因为他就是会。他接到他朋友来的 LINE， 因为我第一个就想要马上分享给你们啊， 对， 我就会忘了， 他就是这样讲， 就是分享给你，我那又收不回来，可是我又要给很多人看啊， 他就是觉得对，然后因为那个 我多爱你，宝贝， 对，大的家族群组里面，因为没有我爸，这样子，所以他就会觉得说不行啊，这个让爸爸也要看到啊。然后我说 那你就私下传给爸爸， 对，我说如果你要让爸爸看到你就私下传给他，好吗？因为我跟我哥也都在那个大的家庭群组里面，这样 你哥都没有抱怨了，你在那边， 我哥就是一个he's a super nice guy， 我哥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这样子，对，好，所以回到那个猪哥群组，然后这个猪哥群组里面这个观世音菩萨呢，他就开始做这件事情， 然后就开始分享，就是他可能朋友看到了，然后他也转、嗯、他就转过来。这一件事情持续了几天呢，我不知道是三天五天还是一个礼拜还是两个礼拜，嗯，我终于忍不住了，我就加了观世音菩萨好友，哼、嗯、他也同意了，哼、嗯、我就传了讯息，嗨你好， 嗨， 可以请你不要再传跟美女无关的东西到群组来吗？谢谢。 那他回？ 已读不回。 他可能受伤。 但从那个时候开始，群组他就安静了一阵子，他就安静了，嗯，蛮长的一阵子，嗯，直到最近。我不知道是天气变化还是干嘛，他又有一种蠢蠢欲动的心啊，他又开始觉得哦，好像好久没发文啦，嗯、对对对。还有呢，又另外有另外一个，他的贴图是他的大头像贴图是一个四格，然后可能是他跟他的孙子，还是他跟他的一个谁，反正应该是一个老先生这样子。嗯、然后呢，在群组里面有一个很积极分享肉片的人，就很积极发文，嗯、然后都是很有内容的东西。嗯、但是他有的时候也会发一些 好笑的， 不是好笑，他有时候也会发一些他想要讲的事情，譬如说前一阵子那个同志婚姻那件事情，嗯、他转了网络上的一篇，就是关于一个妈妈在讲说她要保卫她的孩子，反正就那个文章写得非常非常长，嗯，那主要是在说就是她对这件议题发表很多的看法，那她觉得说就是她要保护她孩子的未来，嗯，然后讲了这么多，我看着我孩子看到我那个纯真的眼神，我决定我要保护她一辈子，嗯，对，然后这种言论你大概知道她就是 哪一边的 这样子。所以他就转了这个，他那个时候就觉得，哦，这是不同意见，然后是个妈妈肺腑之言，然后我觉得他应该跟他的想法不谋而合，所以他就转这个，然后在群上看，嗯，然后同样的我也回了很长的一篇，然后 关于这个议题吗？ 关于这个议题，然后再讲说， 你们这是打乱这个板上的风气。 没办法，他开始的啊，还有更早以前，有人在讲政治的时候，我也会跳出来讲说，不好意思，请不要讲政治好吗？这样子，就是因为如果你看到了这些东西，然后你却不去制止的话，你明明已经造成你的困扰，可是你不去制止的话，那这个群之后就会 乱掉， 就会朝那个方向去，大家就觉得哦，那我就开始讲政治啊，互相攻击啊，或是那个议题啊。然后所以那时候看到那个，虽然他是大，他是那个群里面非常有贡献的人，他贡献非常非常多的迷片跟肉片这样子，嗯、大家都仰赖他。然后但是我还是就是讲了，然后讲了之后哦，我就去做运动了、嗯、所以一个小时之后出来洗澡，我就看看那个群有没有什么动静这样子、嗯、然后出来以后就发现哦，那个大就用更多更多的迷片跟肉片把那个讯息给 洗掉 啊，对，哦，把洗到上面去这样。所以就我就觉得，对，你如果你看到了，你发表意见其实是很重要的， 但那个意见不是说 不是攻击别人， 攻击他人， 不是攻击别人，攻击对，攻击别，哎、嗯欸，怎么发不出来这四个字啊？ 攻击别人， 攻击别人，嗯，对，然后不是要恶意散播谣言，嗯，就是那个怀着是一个希望这个社会更好嘛，也没有，就是 也没有到那么伟大跟崇高， 就是， 而是就是你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观点，或者是你有一些建议，可是那个建议不是建立在伤害别人的基准上的话，其实你是可以大方说出来，并不要害怕。 对，然后当然现在在 App 上面可能也许大家就是 哦，你们很多人的分享意见，那个不是你们在分享意见，那个是你们在以辩倒别人跟打压别人为乐。 对，那一种就不算是意见，因为你们都是在那个，你们的用词就是很骂人， 对啊，就是你们就承认，那的确就是你们就是以在攻击别人为乐啊，不用把它硬扯到说我是在讲什么吧，这也难看。 对，所以就是你要发表意见的时候，其实就是基本上。 等一下，我们不是要聊废新闻吗？居然从一开始，不过就是 everybody 啊，everybody， 然后讲这么多废话。 而且重点是，我要讲的事情还没有触到重点哦。 你不是只是要讲发表意见的重要性吗？ 发表意见的重要性是没错，但这一件事情 最重要最重要的那一个点是观世音菩萨。嗯，对， 还没到， 还没到观世音菩萨。嗯，我刚刚就说到，就是有一个那个老先生有没有、跟他的孙子，然后他就说，这位大大，你可不可以也多发一些类似这样的图文呢？嗯，然后他就截取了一个可能是 Facebook 粉丝团，然后那个粉丝团可能会讲一些。譬如说爱情上面比较失落的话，就是说如果你当初不是真心的爱我，你就不要来招惹我。嗯，然后下面就写一个粉丝团，什么别来招惹我粉丝团，那假设是这个样子、然后就写这些比较伤心难过然后心内话这样子。嗯，对，那那位大大他之前的确也有分享一些有的时候是什么马克语录或什么之类、然后比较我不会讲那个感觉啦， 反正 就是很多人会分享， 大众喜欢的， 很多人会分享，但是其实就是 在讲废话的东西， 对，内容有点空洞的东西这样子。好，然后他这个老先生发了这个意见之后，然后就贴上了两篇他自己觉得范例啊，对，他就觉得以后这个群可不可以多看一些这个东西这样子。这个时候观世音菩萨出来了，太阳出来了，观世音菩萨出来给贴图啦，觉得好棒棒啊，好好啊， 终于 cue 到我的资料库了吗？ 对，因为其实在那几天，在这个老先生出来之前，其实就观世音菩萨就已经蠢蠢欲动，他开始在发一些早安问安图，就长辈问安图，然后那个时候就已经觉得啊、，what the，就是可是也没有人讲话，因为大家就还是觉得哦，这毕竟、 反正划过就算了。 对，就毕竟这就是问安，好像也没有必要说什么。然后我那个时候也没有再回去把我封锁掉的那个观世音菩萨再把它解开，再告诉说，请你不要问安好吗？这样我觉得有点太过分。 这小伙子真烦。 对，好，然后呢，看到了这个老先生观世音菩萨的二连发之后，我就回复了说。不好意思，就是 请不要发跟美女无关的图文好吗？ 就是我好像说这里其实我只想要看美女，我不想要看到长辈问安图这样子，类似这样子。 为什么你说的是实话没错？可是我有点难过。 为什么？ 就会觉得长辈的心很脆弱啊。长辈都接触到新事物，那些对他说都很新，然后长辈体力又不能像你天天每无时无刻打开都可以负荷，他也是需要休息一下。他以为大家都跟他的那个体力值一样。 然后我发了意见之后呢，大概可能不到十分钟吧。然后就 又有人丢了很多名片出来。 没有，这次不是，这次就有人附和，然后说什么要看励志文或是要看问安图就去别群啦。然后把他们两个双双踢走。 哈 ？Yeah。管理人出面了， 管理人把他们踢走了。 对啊，还是我不知道每个人都有踢人权，应该是没有啦，应该是只有管理人有踢人的权利。对啊， 天哪， 对啊， 这种心理叫做什么啊？要怎么就是其实你没有做错事情，可是会觉得因此然后那两个人就离开了这个群，又会有一种说不出的 惆怅吗？会觉得不安、罪恶感？ 对，会有种罪恶感产生呢。哦，还是你完全没有？ 我完全没有啊！我就是觉得 我旁听者有啦，所以我好奇这种心理， 我就觉得 心理作用是什么？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还是有人可以私讯我，这个心理作用是什么？这个是很没有必要的心理作用吗？ 这就是害怕冲突跟就是罪恶感，就是。愧疚啊，这就是愧疚啊，可是你根本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啊。对 啊， 重点是我没有做错事情，我会觉得会产生这样愧疚感很困扰耶，会让我觉得很困扰。 你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女孩。 间谍放送。 疗愈因为这个复杂世界而感到疲惫的每个孤独灵魂。韩国最具代表现代摇滚乐团 NEO。在黑暗中发出光亮的声音，唱出诗句般的乐章，

我是 卡号插错了。哦，没有没有没有啊，我们这次有新的内容哦。 Marcy's back, OK。 就是呢，为什么会放这首歌？是因为吴玛丽觉得，哇，这真是一个太快乐的单元了。 那不就是跟上个段落一模一样吗？ 然后你要知道啊，所以你一点点的小小意见就可以左右整个节目哦。 你想知道意见可以影响个节目多大，你就听上一段就好了。你回上一栋那样子。 话说呢，我最近参加一个 LINE 群组啊。 你为什么看那么多群组啊？你给我看你的 LINE 好不好？ 不是，我想要重复上一段落的事情。 白痴！ 好啦，真的要分享新闻，而且今天的这一则根本不是废新闻。今天这则新闻是我， 你之前都没有废啊？你在说什么？废是你心里给自己的一些蒙蔽， 是框架。 对，那些都很实用。 我一点也不废。 大家现在都知道什么叫做王八蛋啊？嗯，为什么？ 忘八端， 哦，忘人忘了八端啊！不要脸啊！王八蛋，王八蛋，王八蛋。然后另外一个什么贪财的那个。 什么 人不就是很贪 什么贪什么贪什么你说商人那个，哦， 对对对对对，那个叫什么 什么，啊， 算了我们就跳过好了。哎，跳你今天 哎跳一下。哎呀 好综艺啊， 你还说你现在不是艺人，你明明就是综艺咖还有综艺拍呢。啊，跳一下啊，我们接一下。好，接一下呢，今天这一则就是我一看到这个新闻跟报道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天啊，这要跟大家分享。因为我相信冬天应该有很多人跟我一样是干性肌肤，然后到了 干性肌肤问我就对了。 你也是干性肌肤， 这有什么好讲的吗？ 但你是湿耳朵哎， 湿耳朵跟干性肌肤不一定是那么画上等号的吧？ 湿耳朵很恶， 你不要在那边闹，湿耳朵站出来。结果今天哎，我都没有人要站出来。 好，就是干性肌肤这件事情到了冬天就会对干性肌肤来说 痒痒痒痒， 对，真的很难过，因为就会很痒，非常非常痒。尤其前一阵子，如果就是真的天气突然变冷的时候，然后你就会想要洗热水澡，热水澡。嗯，那热水澡如果你要 不行啊，你干的人就是不能洗热水澡， 对，那就会让你的皮肤就是更加痒，更加的不舒服。 你只能洗比体温高一点点的。 好，所以话说你是干性肌肤，你知道要怎么样保养你的干皮肤吗？ 我觉得基本概念我是蛮了的。 真的吗？ 不枉我纵横在 PTT 一些娘娘腔版那么多年。 真的吗？嗯，好，干肌肤最重要是要干嘛呢？是要保湿，对不对？ 对。 你有一件事情你就绝对做不到， 就是不要过度清洗肌肤。 还有 就是，那我范围太广了吧？ 有一件你很喜欢做的事情，但其实是不能做的。 脸还是身体？ 脸， 敷脸啊？ 对。 Now I， 我告诉你，你只要找到一个适合你自己的方式，然后你敷的时间恰当，啊，其实那是 OK 的。 所以现在你已经找到你的方式了。 我现在已经找到一个属于我的完美面膜。对，就是其他很多时候不小心过敏或干嘛，完全是因为自己有时候女人就是很犯贱，你就想说 试试看别的， 可是那个人家都说很棒啊，你的肌肤很棒，那个人肤质跟我很像，他写的书都跟我很像，他可以，我也可以。 你怎么会知道？ 没有，我们分享都会分享，先分析自己。安安，我是干性肌肤。 不要认真眼神看我。 偶尔 T 字泛油，我容易会长小粉刺，身体就会，那个你都觉得很像啊，所以他可以的，你就觉得你也可以。但通常还是会出事。 对啊，因为这样的分享你怎么知道说因为我觉得的干跟我觉得的油，对不对？我 T 字不会泛油。 只能大概嘛，现在科技还没有进步到你可以实际的一些很，比如说 假设那个测的单位值是， 对， 比如说我 T 字部位泛油是两个马力值，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这样才可以，我们才在同样的水平上对话啊，不然的话你都只是就是脑补，觉得说，对，我也是这样，我也是这样，然后就用，然后就掰了。 所以女人钱财好骗。 太可怕了。好，然后一开始呢，这个报道就是用一个可怕的例子开始。一名28岁女性上班族，天气一冷就把自己裹得紧紧的，回家也开暖气，没想到不到一周，皮肤就干涩又脱屑，肚皮看起来像蛇皮一样，保养品都没效，只好求诊。 他那个是疱疹还是真的单纯脱皮啊？ 就是脱其实会干到，你应该还没有我那么严重，因为会干到就是会脱皮。 我小时候会， 对， 那个花很久才治好。 对，然后说那夏天的时候这一种皮肤炎可能就是会湿疹嘛、就是你可能在关节就用手肘的另外一边这个 皱皱红红的这个窝、 然后或者膝盖的反面那个窝、很多人就是你夏天的时候看他们都会很痒就一直抓一抓一抓一抓一抓一抓、然后有的人是抓到红红的然后有一个小痘痘那个样子、有的人是抓到就破了就流血会结痂、会有疤这样子、那其实那是真的很痒、所以夏天的时候很难过就台湾太湿了有湿疹 冬天你刚刚是说台湾太湿了 有湿疹 哦我天台湾太湿了 台湾太湿了 是什么文法 鸡柳条好那冬天的时候呢又就称为是干燥性皮肤炎冬季湿疹冬季干痒症缺脂性皮肤炎好缺脂性皮肤炎所以就是皮肤有问题的人可能去看皮肤科然后就会得到一些字像是哦你是脂漏性皮肤炎什么脂漏性皮肤炎然后缺脂性皮肤炎 什么异位性皮肤炎 对然后这些皮肤炎可能就是诊断要真正分或诊断什么你真的都要去找皮肤科医生或甚至皮肤科医生就是可能单看一次还没有办法很确定这样子、 你不要跟我说你废新闻说完咯 还没啊 听起来像要做结好可怕、 真的吗没有啊现在才是第三段这个文章有30段有28段对对 两个人都想要讲很夸张的数字然后两个人讲的数字超像的 好所以冬天常见的皮肤病就是四肢干燥然后会皲裂瘙痒严重者呢会蔓延到肚皮背部好干性肤质你有到背部吗我好像哇现在还没有到背部但有时候就是穿裤子的地方 哦就是有勒紧比较紧的地方容易 然后那边会很干很干 或是女生穿内衣的地方痒痒 哦对对对女生有内衣的问题 你也知道 讨厌啦好所以接下来呢他就要讲说那怎么办呢他说其实如果你的肌肤是这种干性的肌肤然后你就是冬天来了天气冷了会痒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哦你不要开很热的水不要用烫水去洗澡 你一时的舒服会造成你整夜的瘙痒难耐 对因为那时候你一开始洗的时候你会觉得哇热水好舒服哦这样子可是后来会真的太惨再来还有就是有人会喜欢去角质这件事情是不可以做的因为皮肤表面的角质层它的油脂分泌减少会让水分容易流失才让皮肤出现干涩跟脱屑这样子所以你都不要去角质然后呢再来还有就是我们要讲到就是保湿面膜这一件事情了因为很干所以就觉得我要保湿那要保湿我就想说那我就把水敷上去这样就湿啦、这样不是就是很棒吗 你敷太久那个它会把你里面的水也带走 好所以他就说面膜的原理呢是皮肤角质细胞泡水你以为可以这样子用水填满了皮肤细胞实际上呢 是短暂的假象 对因为其实你真正需要是油你需要的不是水那你其实这跟洗脸步骤一样吧对不对就是如果你用那个太烫的水洗脸你皮肤会受伤你用太冰的水洗脸然后你洗完脸以后你脸不擦干就是你自然风干 那很憋 对那个水你只要试过一次以后你就知道自然风干会让那个水把你原本的水分都带走这样子好所以敷面膜也是同样的道理那些保湿面膜呢就是很容易会把你自己搞得很麻烦就是因为其中的成分有时候你一不小心就过敏了尤其干性肌肤的人一不小心就过敏了所以他说保湿不一定要用面膜面膜不是秋冬保养的必需品你感觉起来好像很水嫩哦但是感觉良好的时间不到20分钟水分很快就 没了 就跑光光了所以一般女生喜欢做的去角质不行敷面膜不见得好那冬天想要皮肤水当当要怎么做呢医师异口同声的都建议要擦乳液或是乳霜这样子 那医师说保湿很简单，擦洗完脸呢，擦干以后你就擦保湿乳液就好了。嗯，好，当然保湿产品的选择就是依你个人的干燥程度而定。一般肤质用乳液，肤质比较干燥要选择乳霜，更干燥的你要选择到油膏之类的，就很容易脱皮脱屑，像我可能就要用油才够，乳霜可能都不太够。那挑选的原则就是没有色素的，没有香料的，没有酒精的，成分单纯，温和度高。那你试用的时候有那种刺刺痒痒的感觉，就表示不适合了，不要想说，对，不要想说哦，这应该只有一开始吧，没有，这就是你的肌肤在告诉你说，我不行，这个不行啊，这样子。接下来呢，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如果你皮肤真的是又干又痒又敏感，医师还有建议说，有一个很好的选择叫做凡士林，因为它的成分很单纯，并没有其他的添加物，然后你只要使用方法正确，就有点水，还有有一点点热度的时候效果最佳，洗完澡擦干以后涂抹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哟。 所以其实如果你真的是身体就是会到干痒的地步，你最棒最棒的是你的凡士林那一罐你就应该要放在浴室里面， 室 你就是从里面出来，甚至我觉得身体不用擦太干，然后你的浴室又有水蒸气的时候你就赶快挖一大坨，你也不要去买那个凡士林的什么乳液，你就真的用一坨像麦芽糖那种的凡士林勾起来，然后开始往你身上狂涂，你就开始涂涂完之后呢就把衣服穿上。当然你会觉得哦有点黏，没有关系，你就穿好它。 然后当然到天气冷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就会喜欢泡温泉，同样的要提醒不要泡、我还好吧， 我觉得我蛮常听你要去泡温泉的， 我还好吧。你在没有话什么 Everybody 对啦，就提醒大家不要泡太久，不要泡太热，那温泉本来就是除了皮肤之外，你心脏可能会受不了啊，就是你可能泡个五分钟十分钟你就要起来。如果你还想再泡，你就是也是起来同等的时间以后你再泡下去。再来就是擦乳液啊，保湿啊，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根本之道是什么你知道吗？ 多喝水。 答对了。 我就说我在这部分我没有在狂白逛 PTT, OK? 就是多喝水跟睡饱睡好均衡饮食，这就是健康的最重要的三件事。 然后如果你觉得你就是啊，可是我已经买了很多乳液，就觉得那个乳液就是又没有用，有点浪费，我想用又不够油的话，那你就买那个 擦脚底的 婴儿油。有时候我也会就是婴儿油倒在那个比较稀的乳液，这样搅一搅擦一擦，如果真的太干的时候，然后我手边又没有凡士林的话， 所以基本上就是周年庆那一些，就是一罐要1300啊、1800啊、2200啊， 你说那个保养品嘛， 那些东西其实都可以捐给舅舅穷 DJ, 都可以捐给我，好不好？ 你确定你能用吗？ 哦，不是，我的意思是 cash in 以后换、大家本来都有那个周年庆的 budget, 周年庆预算。 不可能啊，就算他没有去百货公司的周年庆，他也会花在比如说康仕美啊，或者是屈臣氏的医美周年庆，不然就是雅虎商城、某某购物台的商城这样。 为什么你们都要这么？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就是刚刚有说什么要没有香料，然后可能也是要尽量没有酒精成分等等之类的。 Yes. 然后很多人就是说，哦，那我直觉可能我就去挑一些医美的牌子，我觉得医美听起来就是它强调很天然啊，或是哪一些公司它就是会强打它，就是很少添加那一些。可是那个不代表你就不会过敏，我也有用过，就是 完全无酒精、无色素、无添加。 对，它就是很走这个风格，然后你一用就觉得哇哇，你就觉得 超刺。 对，就觉得也没有刺，可是你就开始会觉得痒痒的。如果你很容易过敏，那个痒痒就非常不 OK。 OK, 所以希望大家那个神农氏尝百草的精神，你可以找到属于你的那一个草。 开心着，同时担心着，在家里只穿白色，看漫画，配咖啡，只饿，假装勇敢，却胆小呢。他不知道也没说的第一百个我，用小小的脸装满孤单的生活，希望下大雨，然后喝一杯。 跟不下去的时候，跟着 Miss Cole 听下去，听下去，听下去，耶、yeah ！让我完成，叫我搞定小姐，叫我搞定小姐，叫我搞定小姐。让我完成，叫我搞定小姐，叫我搞定小姐，叫我搞定小姐。让我完成，叫我搞定小姐。他们说我搞不定，但我就是不信。以为我不聪明，但我比你懂你，给你半不同，喜欢在幕后，所以做什么才不奇怪，会红不红，要是惹我生气或者害我分心，搞定任何人，万一不让我顺利，业务效率快，可以叫厉害，一直到我胜利或者靠一败，必须听下去，听下去，听下去，耶、yeah ！当我完成，叫我搞定小姐，听下去，听下去，听下去，耶、yeah ！当我完成，叫我搞定小姐，叫我搞定小姐。 硬派饶舌代表，最强女力嘻哈 ，Miss Cole 葛仲珊。 没有吃过这么难吃的披萨，还好意思用纽约的名字。味道自己来想它是披萨，其实披萨披萨披萨最好当我买单，气着让我解释真的纽约披萨怎么样，基本上是需要味道好的番茄酱，口感 QQ 叠成一半，让奶油一直流到大地碗， mozzarella cheese 那是必须，要不然不算是来自我的地区，不必假装才能赚钱，这是真的来自纽约人的观点。 Hands up 让我看到你的双手， Hands up 眼睛最好别给搞错， Hands up 这是皇后区的皇后，皇后区的皇后，皇后区的皇后。 Hands up 让我看到你的双手， Hands up 眼睛最好别给搞错。 Miss Cole 葛仲珊，皇后区的皇后，环球。 We love music.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欧巴，你答应要带我出国滑雪的行程呢？ 那早就上网找好了。 雄狮旅游，韩国京畿道，价格亲民，入门容易 ，CP 值高。哇，还有浪漫的小法国村跟韩剧景点嘞。 对啊，我们就跟着雄狮旅游去韩国京畿道滑雪吧。 我们是 NP 自由引力。 有人说等待是幸福的，因为知道等得到，但许多弱势的家庭根本无法等待，因为他们连下一餐在哪里都没有着落。我是孙悦，请支持基督教救助协会1919食物银行捐款1000元，认领一个1919食物包，让弱势家庭三餐不断炊。 听见第100个容祖儿， 但是还有他们说的第100个我，一天一天要各种生活的苹果，爱干净的我却弄乱房间。 情歌悠然，劲歌热辣，对唱深情，两首新歌加7张专辑，31首金曲再现，容祖儿100个我国语新曲加精选，英皇娱乐。 我是杨成军， 少在那边你从不曾爱过我，言不由衷是因为你、yeah、还爱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玛丽亚，你知道 MM 音乐教室是什么意思吗？ 我知道啊，就是马克鸡跟玛丽鸡，他们鸡鸡相连到天边，他们鸡头鸭脚，鸡飞狗跳，鸡饼过人，鸡头杀了、 不是啦，MM 音乐教室就是。 教室 啊，没有鸡了，因为我把鸡给丢了。 你是把我们的鸡场里面的鸡全部丢了 ？Yes， 有必要一只不剩，连小小的最小那一只也不留吗？ 对，没错。既然我们的热量也没有人在计算了，我们要留热量鸡干嘛？要热量鸡何用？ 所言甚是，大王，你说什么都是对的。 我们在新的一年的 MM 音乐教室，我们要有新气象。 嘿，怎样？ 没有热量机。 嘿， 什么都没有。我是 M 马克， 我是玛丽 M。 好，今天呢要唱的这首歌曲啊，就 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它的点阅次数可以这么多哎。 哎，这是 UK 跟美，就是西方世界金榜，就是全球最热门的歌曲。 那你有办法网络观察家有办法？解剖这首歌会如此的 hit song 的原因吗？ 我觉得你现在要这个要怎么讲呢？一件事情它为什么会流行，现在全部都是后见之明，都是事后诸葛。哦、你我当然可以讲出很多，譬如说讲说哦 Chainsmokers 他们之前2014年那个 selfie 啊，那个 hashtag 啊，然后之后做那个计划啊，然后再加上现在网络上推波助澜啊，还有这个歌的那个节奏怎样，你可以用很多不一样的那个方式去分析，但那些都是假的。 哦、 你在做出来之前，你在真正做出来之前，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会这么的成功。 那他们自己在做的时候，他们有预料到会这么成功吗？ 他们在hashtag selfie 的时候第一次尝到了爆红的滋味，所以之后的那些我想应该是比较能够期待跟预期的吧。但是在那之前他们可能从12年开始。 那 hashtag selfie 为什么会这么 成功？ 对啊， 我觉得那一场电影是我们一起看的。 哪一场？ 李安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 好好好， 冯迪所说的什么？ 冯迪所说的什么啊？ 冯迪所在树下跟比利林恩说了些什么？ 欸，那很长欸。那时候看完那部电影，觉得最难的就是那些话看起来好像 就是我觉得很有道理，可是事后你要附送的时候我觉得很困难，或者你要再讲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很难。 就是人呢都会想要知道为什么，就人都有很多很多的欲望，然后呢也会都想要知道为什么，但为什么本身就是一种欲望，想要去问为什么就是一种欲望。嗯，那其实不是一件，就是 所以新的一年我们不再问为什么。 其实真的我发现啊，常常口头禅就是这样子。 为什么？ 真的假的？就比如说你说一些什么，我说真的哦，或真的假的。嗯。然后另外一个就会说为什么？就是你看到什么事情，然后就会说为什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然后大家就开始此起彼落、七嘴八舌的讨论。但是讨论出来那个原因也不是真正的原因，那就是大家对，我不知道人为什么生物设计会设计的这么弱智、欸？就为什么要去讨论 为什么？不是、啊、因为真的就是我们知道 为什么要去讨论为什么，这也是一个为什么、欸。 可能就是我们知道的太少了，所以我们想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不是一个帮你就是？你的知识或者你的见视野拓宽的一个方法吗？ 不是啊，那个我们都在用我们自己有限的生命经验，然后再讲我们自己已知的东西，那怎么会 扩展？可是别人的已知也许是你的未知啊。嗯， 所以就在互相交换的过程当中，也许可以得到些什么这样子。 啊哈。 好，反正总而言之，我看了比利林恩的时候那一段话，蛮冲击我的，我就觉得。的确，就我们有些时候是太常问为什么。那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应该就是那一段话的主旨是要我们注意在专注在当下。嗯、对，那你问为什么，你常常就是在想要去解析，或者是想要去知道什么过去或者未来、嗯，你就没有好好的 focus 在当下这样子。嗯、好，所以就是这是新的一年，我们应该要好好练习的一个新课题啊。 嗯、 少问一些为什么。 嗯、 但如果我觉得这个习惯很难改掉，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已经被喂养习惯这种东西。就不管你听政论节目、 嗯， 然后他们都在讲说，哦，为什么这个会怎样？为什么这个怎样？那、嗯、其实这些全部都是后见之明， 嗯、 没有，其实大部分都是屁啊，没有什么道理。嗯、为什么要听这些东西？哦、为什么要听这些？ 那你在求学阶段很值得可以一直问老师为什么吧？ 对知识方面，那些是固定知识，那的确是你不懂的话，你就要问为什么、啊嗯，对啊。可是对于 很难无法掌控的，有一些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一个事件为什么会爆红， 嗯， 流行这一件事情本身就是你其实成功流行这件事情本身其实是很难拆解的，因为它本身它成功了，你是看到它的成功，然后你回去讲说， 所以有时候网络文章说依这个流行什么事件什么之我看，其实最后都只在讲一些屁而已。 最后其实都是个人意见，就最后就是回到个人意见嘛。那我们都是人啊，每个人都有个人意见，最后就变成是你的。怎么讲啊？我觉得评论家还是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是真正的评论家是，对于那个文字的使用能力是真的很强，他可以给你一些洞见，就像你刚刚说的，也许他是在讲他的已知，可是他的已知很广，或者他已知的词藻很华丽，可以给我一些新的触发， 嗯， 就是他的评论本身是一种艺术作品、 嗯， 那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评论家。 嗯， 不然的话，大部分现在看到的都是市井小民，就是随便的人在发表自己 个人意见。为什么你最近这么爱穿 Gap？ 因为我衣服很少啊，你又不送我衣服穿。 所以意思是说，你的 Gap 都是人家送你的咯？你昨天也穿 Gap， 你今天也穿 Gap。 我昨天没有穿 Gap 啊。 你昨天穿的灰色 T 恤是 Gap。 昨天穿的？哎、欸，对耶 ，You are Gap Boy。 这两件都是别人送我的。 You are a gay boy。 对，两件都是别人送我，衣服很少啊。 嗯哼， 嗯，就这样。 哎，然后大家想说，那你们今天到底是要唱什么呢？ 哦，对哦 ，The Chainsmokers， 台湾翻作什么老烟枪二人组哦。 哦，是这样翻哦。 对 ，Chainsmokers， 老烟枪。 居然翻六个字，我还以为会走五个字路线，因为台湾人很爱五个字。哒哒哒哒哒。对， 什么烟枪合唱团？ 什么烟枪二人组？ 哦，烟枪二人组、嗯、有可能，有可能。 什么烟雾？ 烟雾弥漫。 烟雾弥漫者。 烟雾弥漫者好像蛮酷的。 就你最近喜欢听什么团体啊？哦， 烟雾弥漫者。 What's that？ 烟雾弥漫者好像太酷了，流行不起来，太酷。 会吗？ 嗯，太特别。 这都可以。 你说自然产生哦？ 对啊。 自然产生一点都不酷啊！要流行的东西。要真的大众流行的东西不能太酷欸。 啊， 对啊，你要符合就是大所有人的品味这件事情，如果太有 sense 太酷了是没有办法流行起来的。 烟雾弥漫掌握有点好用。 嗯嗯，好，今天我们要唱的歌就是 The Chainsmokers 的 Closer。 嗯， 那这首歌呢，就是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它是最近在UK US 的排行榜上面就高居 Number One， 不止英美， 嗯， 可能在很多就英语系国家甚至欧陆都是第一名的排行榜金曲 Number One。 对，那要回到 The Chainsmokers， 就是老烟枪这二人组呢，他们从12年的时候开始在做音乐，可是一直都没有什么大突破，直到14年的那一首歌曲就是 Hashtag Selfie、嗯、就是井字号 Selfie、 嗯、 那首歌曲呢在讲一个女生在夜店自言自语、 嗯， 然后在对，在夜店自言自语是在夜店的化妆间里面，化妆间可能都会，我不知道女生在化妆间真的会聊天吗？你们真的会 大聊特聊啊？ 是哦， 为什么不聊？ 就是上厕所就真的要这样聊天，就是一边洗手，然后一边补妆，一边聊天。 你说补妆是说你那个衣服啊，或者哦，你看我眼睛，哦，这眼线糊，我这牌子不能用，哎，你最近用了什么牌子好用？ 对，然后就是在这样的场合，然后两个女生可能在聊天，就在说 Oh my God， 就是然后他们就是在 你没有看一些很夸张的美国电影，就是。欲望城市也是啊，他们就到那个里面看到一个女生胸部很，还是哪一部电影？看到胸部很大，然后说哦，是假，你可以摸摸看。卡麦隆迪亚他们要去那个，他遇到一个男的，就要去他的婚礼，赌他，他们开车上路。 我知道那个演技1001招，还有帮台湾品牌代言的那一个男生男主角，对不对？ 然后他就去找他，最后他们又在路上一间店也是买一些很怂啪滋的礼服，还是换来换去，那边还玩了一小段。 哇，我天！ 然后那台车很脏，上面还有那个他朋友有女性友人的大便在后座。 男生在现实生活当中跟 那个男主角，其实我不知道他是谁。 哈？ 他有那么有名吗？我每次看到他都觉得很陌生哎。 哈？我们讲的不是同一个人哦。男主角不是演蝴蝶效应的那个吗？ 不是啦，你是说艾希顿？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不是啦， 不是卡麦隆迪亚跟艾希顿库奇，然后他们去 Las Vegas， 然后就是醉了以后结婚。 那是另外一部， 哦，那是另外一部啊。 卡麦隆迪亚演了太多，是不是也是四个字啊 ？Oh no！ 你说哈拉玛丽哦？ 不是哈拉玛丽，是抹精力在头发变发胶的那一个， 啊， 不是。 天啊！ 我知道 App 大家都回答出来了。但我们喜欢 你说他自己寻找 自己搜寻。 好，所以 Chainsmokers 的 Hashtag Selfie 就是在这样，就是 我跟你说那部片在里面他们就一群人在聊天，然后聊到说 Oh my god， 你的胸部看起来像真的，然后他说那你可以摸摸看，他很喜欢别人摸他刚做好胸部，然后一个女生摸了，就叫他另外一个女性有人也来摸，也来摸，最后就围在一起，就大家都很开心。 然后就是在一个可能 就是在 夜店的化妆室，夜店的厕所里面。 对， 那因为夜店常常那个厕所也都装潢得非常非常漂亮，所以很多女生会在里面自拍。 嗯， 那Hashtag Selfie 这一首歌其实就在讲一个女生在镜子前面，然后一边在讲说一边在自拍，一边又在讲说那个谁谁谁又看到我哦 ，Oh my God， 现在他又在关注我，那他喜欢我吗？是不是？就讲一些这种。chit chat 这种很碎嘴的讨论，碎嘴的聊天这样子，然后没有想到这首歌就超级爆红 了。嗯， 对，那当然就是爆红了。你可以说原因是什么呢？如果你真的要探究的话，原因是刚好那个时候 Instagram 推波助澜，那个时候最红的一个社群媒体之一，就是一个社群网站，它也不是网站，社群 app。然后刚好那个时候。Hashtag 这个东西可能新发明这样子，然后另外自拍本来是在东亚地区啊，就是日本啊台湾啊，我们都已经很习惯自拍这件事情，可是在美国那个时候他们其实西方人没有这么的热爱，就做什么都要用相机拍起来。 嗯， 然后可是那个时候呢，就是美国人开始也会开始要自拍，然后同时就是这个风潮带起来以后，就种种的流行元素加起来，还有它的那个 beat 其实很很 前一年已经有 Gangnam Style 帮他铺路了。 Gangnam Style 对，那个 beat 有帮他铺路了，所以就这一首歌又很短，然后道出了整个流行世界，还有就是整个很扭曲的，就是大家都要自拍，都要 selfie， 然后以及那种在化妆间的夜店文化，然后很开心的那种氛围，所以就变成了超级畅销金曲，一系爆红的 Chainsmokers。你找到了没啊 ？I can't believe it， 我找不到，难道是？ 我觉得你是不是女主角记错啦、啊？ 是卡麦隆迪亚没错啊。那你我这个故事你有印象吗？ 完全没有啊！你用什么找？ 我看卡麦隆迪亚维基啊。然后我看他的电影里面，我居然没有印象那一部片。我今天没办法做节目了，我可能要马上回家一趟。 嗯， 但我有个问题，如果你对于这部电影根本没有任何印象，你要怎么搜寻呢？ 我是完全没有任何印象啊！你现在唯一给我一个很确切的线索，只有卡麦隆迪亚。 卡麦隆迪亚，然后那个男的是不是做房产的？因为他们去找他的路上，有原本要放弃的时候，他坐在一个椅子上，然后天他说：“天哪，你就坐在他的脸旁边还是什么的那个桥段。”那部片很夸张，他们两个开车要去找那个男的欸。 哪个男的？ 就是他，我也忘了，他就在夜店遇到那一群男的，他们就在办那个单身派对。 然后呢？ 然后觉得他很 cute 啊。 然后呢？ 甜姐不辣哦，是不是甜姐不辣？应该是甜姐不辣。 甜姐不辣吗？ 是甜姐不辣。 你为什么又突然想起来？ 因为我刚刚看甜姐不辣是三个女的，但我印象中只有两个女的，但我现在仔细想想好像有个女的是待在原本的城市没有跟他们一起去开车。 甜姐不辣的确是卡麦隆迪亚。 Right 啦， 好， The sweetest thing 卡麦隆迪亚， 但甜姐不辣好像没有被建立页面。 对啊，没有任何的那个、欸， 好可怜哦。 那我看 IMDB 好，我们今天完全没有要唱歌的意思。 你只要 IMDB 有那个故事大纲吗？ 对啊， 然后你就可以知道那个男主角到底是谁了。 对啊， 我们的源头是想要知道那个男主角是谁，因为我记得他就是很在台湾应该是很不红的一个人吧，绝对不是艾希顿库奇。嗯， 对，那是在赌城结婚的。 我知道我们现在可以来干嘛？ 可以干嘛？ 我们可以复习 selfie。 这个男的真的是…… 是不是真的不认识？ 不认识哎、欸。2002年。真的不 认识，他到底是谁？他现在还有在演戏吗？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做 Brian Anthony， 他有演《恋下五百日》哎 ，What？ 他演什么啊？真的哎，他只有哎、欸，他就只有2002年《恋下五百日》，2005年有演史密斯夫妇哎，史密斯任务哎 ，Mr. and Mrs. Smith。 你是演他们同事吗？ 也许吧。 那他 IMDB 的照片好不好笑？ 不好笑，他不是一个喜剧，在《恋下五百日》上面演一个舞者，《史密斯任务》也是舞者， 所以他可能现实生活真的是一个舞者咯，搞不好。 Yeah. 他资料找到出奇耶，还是 你的人生居然错过了《甜姐不辣》这部电影？你想看吗？ 不想啊！ 啊， 14年前的片，你知道 IMDB 评分多少吗？ 六， 十哎、欸，十不是啊，一到十评分多少？六啊，他刚刚过5.1，超烂。 至少你会这样吧，嘿，笑一下吧。5.1的笑法不就这样吗？嘿， 我不想要看嘿的，还是、还是他是叫 Herbert。他是这一个人吗？ 他长得很普通的人。 小肥，外面是个小肥。 啊、这个照片好小哦。 他的演员页面连就是大头照都没有。 那他当初怎么争取到男主角的、 Jason just like my selfie. What a creep. Is that guy sleeping over there? Yeah, the one next to the girl with no shoes on. That's so ratchet. That girl is such a fake model. She definitely bought all her Instagram followers. Who goes out on Mondays? Okay, let's go take some shots. Oh no, ugh, I feel like I'm gonna throw up. Oh wait, never mind, I'm fine. Let's go dance.There's no vodka at this table. 但各位 don't worry, 我们今天要唱的歌并不是 selfie, 我们还不至于那么过分。 我觉得我刚刚找到的不是男主角，我现在要继续找找男主角。 算了吧，我们该播 closer 给大家听了。算了，孩子，没关系，孩子， 干嘛？ 放下这个执念，不准挖鼻孔，再拿我的手机，把你的手指头给我拿出来，还来，哦，我吐了，哎、欸，你不要再挖了，你好恶心啊！ 好快乐、 啊！哎呀，好恶心哦！ 好快乐哦！ 好恶、 哦！你吐口水不是更恶？ 我口水变得鼻屎干净，好不好？ 怎么可能？你发疯啦、 啊！你才疯！你以为你鼻屎很好？ 哎、欸，口腔是人体里面细菌最多一个地方、欸， 你的鼻孔很恶好吗？你的鼻孔超脏，你不知道？ 我鼻孔比你的鼻孔干净超多，我天天挖哎、欸。 不是这个意思。 我天天清哎、欸。 我们今天 MN 音乐教室要唱的就是什么老烟枪二人组哦 ？Yeah，Closer。 Just fine before I met you. I drink too much and that's an issue, but I'm okay. Hey, you tell your friends it was nice to meet them, but I hope I never see them again. I know it breaks your heart. Moved to the city in a broke down car and 4 years no calls. Now you're looking pretty in a hotel bar and I.Just why I left you, I was insane. Stay and play that Blink 182 song that we beat to death in Tucson. Okay, I know it breaks your heart. Move to the city in a broke down car. 4 years no calls. Now I'm looking pretty in a hotel bar, and I can't stop. No.Sheets right off the corner of the mattress that you stole from your roommate back in Boulder. We ain't ever getting older. show the pull the sheets right off the corner of that mattress that you stole from your roommate back in Boulder. We ain't ever getting older. We ain't ever getting older. We ain't ever getting older. We ain't ever getting older. We ain't ever getting older. We ain't ever getting older. We ain't ever getting older. We ain't ever getting older. We ain't ever getting older. 就算流泪想念，也要笑着祝福。 想紧紧抱你一下，想想分手前你的脸庞。 风华新人陈思伟，你一切都好吗？哀伤的歌声配上温暖大调，不是痛苦，只是遗憾，并且祝福。 我真的谢谢你曾经的守候，也感谢你勇敢的放手。我知道你的心一定也很痛，好心疼你这一切承受。不能不拒绝也无所谓，开心伤心你懂我的眼泪。你过得好一点，我痛会少一些。 木工歌手陈思伟首张专辑《你这家伙》，第二主打《你一切都好吗》。 你一切都好吗？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金鸡报喜，健康迎春，品玉方五福八方燕窝礼盒送礼自用两相宜，还有刮刮大奖，刮中5000让您现刮现抵，把握好运趁现在，快播品玉方燕窝02-7716-6228 7716-6228。 深情摇滚大爷们， 大家好，我们是 831。 好淡啦，好淡啦，哪来那么多废话？好淡啦，好淡啦，干了这杯再说吧。开心就应该喝挂，伤心更不该牵挂，再挂也不怕尴尬。干啦干啦。就爱点你 UFO。 继续回到今天的 MM 音乐教室，我们要来进行这个单元里面最有教育意义的一部分咯。 好哦，在这个开始之前呢，其实上个段落本来应该好好讲 Chainsmokers 的，那我们都在搜寻， 不是在我查的时候，你有大概讲一下吗？ 没有，我们那时候在讲是在讲他的爆红歌，跟 Closer 没有关系。 嗯， 其实，在爆红之后有他们有访问到，有问说有什么差别，他们说当然差别很大，因为他们没有预期到会这样爆红。 嗯， 那爆红了之后呢，就他们接到很多很多的工作机会， 嗯， 很多很多人会请他们混音，因为他们原本是在做 producer， 原本在做 mixing。 嗯， 然后 hashtag 的 selfie 是算是那时候他们的创作，那是他们原本都只是譬如说你唱了哦，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嗯， 然后他们听了以后喜欢，然后他们来做混音， 嗯， 他们可能本来是做这样的， 嗯， 没有自己的创作，或者自己的创作比较少这样子，嗯，然后后来呢，他们两个人开始 大红之后，他们就开始挑战了。他们就挑战说，他们就还是持续的在帮人家混音， 可是也要做自己的作品。 对，所以那一阵子在在网络上面，在 YouTube 上面也可以听到很多很多 Chainsmokers 的混音作品，然后也都很、 水准之上， 点击率也都很高，就大家都很喜欢。所以就是今天一开始在讲那个，你说为什么会流行？名气会带来名气，就是大者恒大这一件事情。就当你名不见经传，你也许你会做出一个很厉害的东西。尤其你如果像我一样每天都在 YouTube 上面乱晃的话，你会发现，天哪，有一些哇超级好听的东西，那点击率很低。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人知道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因为他们没有爆红，他们没有红。那可是当你红了之后，当你红了又有好东西的时候，你的东西就会那个效果是一直加成上去，或是就算当你红了，可是就算你没有好东西的时候，你也还是很有可能， 可能七八十的也会非常的， 就是你对，当你已经爆红了，但也许你的东西没有那么好，可是不管怎么样，不管为什么，它就是爆红了，然后你持续的推出作品，基本上大部分都还是会继续的红。在你看华语乐坛或者那些网络， 就是现在像歌手很多人一年都持续要发一张的原因吗？ 对，就是对。好，我不要举例好了， 我们严禁于此。 好好好好，就是这样啦，这样子。好，所以他们后来还是很努力的做混音，然后开始他们做了一个挑战计划。这个计划是他们说我们一个月就要发一首新歌，一个月要发一首新单曲，这样子。那一开始听起来很天方夜谭，但是在现在就是网络这么发达的时代，其实真的做得到，那他们也真的做到了。那之后有推出了很多就是很耳熟能详的歌，其中也包括那个啊，怎么有铅笔？ 噔噔噔噔， 对啊，两只老虎那个路人玩的那个，对，就是 Don't Let Me Down， 也是他们的歌啊。对啊 ，Don't Let Me Down。对，然后还有现在这一首就是 Closer。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看看这首歌在讲什么样的故事。 好、哦， 这个故事呢，其实就是已经分开的情人突然又遇到了， 真的遇到了。 对对对，分开的情人四年后突然遇到了，然后他们要 having sex， 就这样。 见面了就觉得想要做，真的也要想做什么？ 对对对，就是四年后，就是再重逢，觉得天哪，就是我现在哦，好 horny， 我现在我们就来一发吧，这样子。这一首歌曲一开始说 ，Hey， I was doing just fine before I met you。 就是我在遇见你之前，我觉得都还 OK OK OK fine。 然后呢，他们就是在夜店喝太多了嘛 ，I drink too much and that's an issue。 我喝太多了，可能会有问题，但是 But I'm okay。 Okay. Hey, you tell your friends it was nice to meet them. 你跟你朋友说很开心 ，them 是遇见谁呀、啊？遇见我意思吗？ 没有，遇见那些朋友啊。But I hope I never see them again. 但我却我不要，我希望我都不要再看到他们。 对啊。我那些人都是我不重要、啊，我现在只想要就是跟你来发这样子。 Only you. Only you. I know it breaks your heart. 我知道这个打碎你的心 ，it 是什么？ 我知道我们的分，对，我们分手让你心碎。Move to the city in a broken down car, in a broke down car. 用一台破车搬家，搬到城市里面。 搬到另外一个城市。 另外一个城市。 And 4 years no calls. 四年来我们都没有通电话、啊。 Now you're looking pretty in a hotel bar. 现在你在那个旅馆酒吧里面看起来有点漂亮漂亮。 And I can't stop. 你不能停止什么？ 我不能停止。 我不能停止什么 ？No, I can't stop. No, 不，我不能停止。 对，不能停止什么呢？不能停止就是我现在很想要你的那个冲动。So baby, pull me closer. 宝贝，让我们距离近一点。 把我拉近一点，拉我近一点。Pull me closer， 就是那个动作，就是 你说像椅子从旁边这样这样拉过来吗？ 不对，你不是想象力女王吗？ 不是啊，现在不是，我现在想象他们在 hotel bar 遇到了。 hotel bar pull me closer 是什么意思？是， 不是有点像在吧台，然后他在我隔壁，然后还有点距离，然后想要把他拉近一点这样子吗？ 对，哦，如果你想的是把椅子拉近， 对啊， 没有 pull me closer， 我直接就会想说，我是直接搂他腰，把他拉进来一点。对啊，就是这个意思是很这三个字，但我觉得画面意 pull me closer， 对啊，画面感很强。In the back seat of your rover， Rover 是一台车，是不是？ 对，是一台车， 就是在你的后座。 对，就是把我拉近一点吧，就在你的车的后座。That I know you can't afford。 我知道你负担不起。 负担不起什么 ？Buy that tattoo on your shoulder。 就是 我负担不起。像是种草莓啦， 哦， 也许你现在这一句话隐含的意思是，就是哦，你可能 就在你肩膀摇摇摇摇个什么东西， 对，因为你可能有你可能现在有女朋友，或你可能现在有男朋友， 啊， 所以我不可以留下 mark， 嗯哼， 对，所以你无法负担我在你的身上留下一个 mark， 哦 ，pull the sheets right off the corner， 把床单拉出来到转， 这应该是一整句话 ，pull the sheet。Right off the corner of that mattress that you stole from your roommate back in Boulder. 你从你在波德的室友那边偷了一个床垫，然后我们要把在床垫上的床单拉出来拖到墙转角去吗？ pull off the corner， 应该是怎么讲？那个床单铺在那个床垫上面的那个床角， 嗯， 然后不是都是就折进去的吗？ 嗯， 所以从那个 要把它 拉出来，对，反正总而言之就是把你那个床单拉出来啦， 啊， 就是把你的车子布置好啦，我们要开干了啦，这样子。 为什么室友要住在波德啊？ 他们的那个。 哎，又问了为什么？没有为什么，他想在波德就在波德，管他。 就创对啊，就是创作人他们把这一首歌的那个场景设计在，因为有一些怎么讲这些歌要有能够直击人心，你必须要觉得是真的有生活感。 嗯哼。 然后他像我刚刚说那个画面意象感， 嗯，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你提到一些城市的名称，提到一些车子的厂牌， 嗯， 是我们日常生活大家听过，或者创造出一种熟悉的感觉。 嗯， 然后像是譬如说之前那个什么 Uptown Funk， 嗯， 他在讲 Jackson， 嗯， 然后他在讲那些车子的名字， 嗯， 只是你常常听到一些车子的名字啊，或是譬如说 like a G6， 嗯， 那些东西他们可能都要讲一些很酷很贵， 兰宝 凯迪拉克， 对 Lamborghini，兰宝基尼，要讲一些那种很酷的车，但没有，这首歌为什么会有很有生活感，是因为他讲的是 Rover， 他讲的是就是我们普通人开的就比较大一点，高一点的车，然后等一下会讲 Tucson 这样子， 嗯， 都是蛮普通的车， 嗯， 但一样他就是把这些我们熟悉的车子厂牌城市名，也许我们不太熟悉啊， 嗯， 波德我还特别查波德在哪里， Tucson 我也不知道，欸， Tucson 是那个啊， Tucson， 就也是一台车啦， 嗯， 对啊。波德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城市， 嗯， 好，是在丹佛的西北，在那边呢是科罗拉多州的第十一大城。第十一大城，你猜猜人口有几人呢？ 我连最大城人口多少人我不知道了。 第十一大城，所以我觉得很有趣。哦， 第十一还可以称为大城哦，你都跌出十名以外嘞。 可是你要想哦，就是科罗拉多。一个州可能不知道是几十个台湾这样这么大，欸， 那会不会第十一个大城就是一个台湾？ 第十一个当然不可能一个城市一个台湾这么大啦，但是你要想如果台湾的台北高雄就有这么多人， 嗯， 或者是台中，或者我们有六都这样子嘛，对不对， 嗯， 然后你要想说譬如说一个州它也许是四十个台湾， 嗯， 或者五十个台湾， 嗯， 然后他们的第十一大城大概有多少人，我们都会用这样去推估，对不对？可是你现在完全， 可是他们的地很广欸， 对，他们地很广，人又比较少， 啊， 所以就是很难推估。所以也就是之前有一个民调机构所说的说台湾人很无知的那个下标杀人法， 啊， 对啊，就是那一个怎么讲，那个调查的结果只能说台湾人不太会推测， 嗯， 对，你不能说因为我们不知道这样就是无知，因为他问的那一些问题， 嗯， 其实说实在的有很多问题也没有答案啊。 嗯， 你如果问说譬如说哦，现在纽约的第42街有几间商店的这种问题， 嗯， 然后这是有确切答案的， 嗯， 然后你去推测，然后这一种我觉得还 OK， 可是他的那个问卷里面有很多就是我们2050年或2020就是在讲未来的事情，那个根本就没有。 那既然是未来，你怎么有办法说人无知？ 对啊，那个标准答案哪来的？ 第十一大城，我猜。 好，听众也可以猜猜看，因为我觉得真的不好猜到，真的不好猜到。 啊， 连要高一点、低一点，就是 哎，我连第一个要切入的数字都不知道该立在哪。 这又是一个哦，今天一直在讲人的生物设计，就这又是一个人很奇怪的地方。嗯，就是因为现在你没有那个锚定点，你没有定锚。嗯，对，所以譬如说，可是如果今天呢，我随便丢一个数字给你，嗯，你开始就会觉得说，哦，多一点，少一点，多一点，少一点。 或是我现在随便丢个锚，看你的反应，我就知道可能要往高或往低啊。可是我现在你那个锚丢不下去。 对，然后或是还有人的心理还有很奇怪的是，譬如说，刚刚我在对比的时候，我可能提到了台中，嗯，然后如果你知道台中有多少人的话，你默默就会把台中的人口当做一个锚定点，嗯，这样子。对啊，那你要猜了吗？ 第十一大城， 科罗拉多州，那甚至是我们在哪里都不知道，这样子。 一百万 是不是？嗯，97000。是不是很夸张？这个很难猜 欸。九万谁知道啊？ 对啊，在2010年的时候啦，嗯，就6年前的资料。好，然后他说整个城市非常的安静祥和，风景秀丽，马路两旁骑自行车的人很多，嗯，这样。 所以这个看起来蛮悠闲的城市。 Yep。嗯。好，这就是第一段。就是说我们从来没有变老，分开了4年以后再遇到，在夜店遇到，在 hotel bar 里面遇到。嗯嗯，You look as good as the day I met you. 我遇见你的时候，你看起来就跟以前一样好。 你现在看起来跟我当初遇到你的第一天的时候一样好。 第 一， 哦， 嗯 ，I forgot just why I left you. 我忘了为什么我会离开你。 I was insane. 我疯了。 Stay and play that Blink 182 song. 哦，又是用一个大家会熟悉会有共鸣的东西。 你就留下来，然后播那首歌 Blink。 Blink 182。 Blink 182。 对，就是美国一个摇滚团体。嗯。That we beat to death in Tucson, okay? 就是我们一直 beat to death。 打到死啊，打到死是什么，嗯，就我想象中也许就是我们在那个车子里面交缠到，哦，爽歪歪。 哇，你在翻这首歌的时候是画面很多啊。 是蛮嗨。 你会不会几度要停下来休息一下，是不惧到这个样子吧。 还是几度开始动起来。嗯。你会阻止我讲吗？ 对对对，我想用一些比较诗意的东西打断你的想象。 好，就是这样子。然后他的歌词都非常的简单，那其实就两段然后重复。 他后面其实就是龙头刀的概念嘛。 对，重复，对，可是他没有重复这么多次，他就重复两次而已。 龙头刀有这么多。 龙头刀很多哦，oh ，很多龙头刀很多。 好的，各位，今晚你要准备好跟这首歌曲一起激战一番了吗 ？Closer， 间谍放送，爱你不把给，就是无条件的爱你。是人生的放浪舞者。 打着轻松的舞步，唔通讲阮爱放浪，阮嘛有阮的前途，家己无同款的路，看着我脚手风，眼神嘛要来迷茫，洗着头壳嘛会戆。 思念着对方时，就来看着港宽的为您。 我的一个所在，一切拢好势，你嘛不免挂心。最重要你身体，是不是想我的暗示？视频拢点静静，我想你喊我亲亲，咱来打。 500 Blue 丁子花专辑，11首人生的主打歌。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黑松小两口60周年，为何荣获台湾第一牛轧糖呢？因为来自于对品牌的坚持，更荣获全球10大好吃零食及10大视觉美食博物馆。 大黑松小两口，奶油牛轧糖有咬劲儿，核桃糕松软，娃娃酥酥脆，藤阿饼有特色。现在大黑松小两口买三包牛轧糖，还送六入凤梨酥一盒，还不快来买大黑松小两口？ 大黑松小两口。 颠覆华语乐界超偶像嘻哈男团泰坦首张 EP 泰坦计划，首播主打 Make Me Crazy， 1月16日本市娱乐制作，种子音乐发行。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 M 音乐教室，因为一次又太短，两次又有点尴尬，所以我决定直接开始。 嘿， 哎，你不用戴耳机哦，老师。 你有开我声音吗？ 来了， 小姐。 嘿。 跟你朋友说开始遇见，但我希望永远不要看见。我知他打碎你心，搬到城市用一台破车，思念了没电话，现在你漂亮在旅馆酒吧。我无法所以宝贝啦，我今天在你车上的后座位，我知道你扶不起，要自牵在你肩膀，拉出 床单从转角， 那日偷来的床边， 从你在隔着的室友， 我们从来没有变老。老吴玛丽， 看起来一样，我遇到你，我忘了为何离开你，我疯了。流放那眨眼一把耳的歌，我们大胆自在路上好慢。我知道打碎你心，搬到城市用一台破车。思念了没电话，现在你漂亮在旅馆酒吧。我无法 Can't stop， 我无法 Never 所以我今天在你车上座位，我知道你不落去，你要自己在你肩膀，拉住床单等等着，那你偷来的床垫， 但是有我们从来没有变老。我们从来没有变老。 我们从来没有变老。 我今天在你车上的后座位，我知道你扶不起，要自牵在你肩膀，老是床单从床角那里偷来的床垫，从你在博得的室友，我们从来没有变老， 我们从来没有变老， 我们从来没有变老。从来没有变老，从来没有变老。 我们唱的好没有激情哦，毫无感情可言。 你说没有 passion 啊？ 对啊。 要怎么样？ 如果在 hotel bar 遇到这两个 死鱼 ，I'm the pull me closer, get out, get out, get out, get。第二次，我要用老烟枪的唱法。 哎、欸，那个 key 很难抓，那个女生的 key 很烦哎、欸。 会吗？ 嗯。 我爱过的却直到遇见你。 你是孙悦是不是？ 我喝太多那是一个问题，但我还行。嘿，你跟你朋友说开心遇见， 阿贝你回家好不好？ 我希望我永远不要看见。我知道打算逆行搬到城市，用一台破车。四年了没电话，现在你不漂亮在路上酒吧呀，我、啊啊、无法啊，我啊啊无法，所以宝贝啦，我今天在你车上的后座位，我知道你扶不起，要自情在你肩膀拉出床单的床角，那你偷来的床垫送你在博德的室友，我们从来没有变啦、哦、啊啊啊啊，从来没有变老，我们从来没有变老。 你看起来一样好遇到你，我忘了为何离开你，我疯了。 对对对，我以为你要很有激情，结果你也没有啊。 哎，这要怎么激情唱啦？大家也一把，他 keep 就这样呀，他们大家都死在图书，嗯，好吗？我就想在最新搬到城市，有一台破车，四年了没电话，现在你漂亮在旅馆酒吧呀，我无法，我无法。宝贝啦，我今天在你车上的后座位，我知道你扶不起，要他扣在你肩膀、啊、拉出床单从床角啊，打你头来的床垫走你在坡的室友， 我们从来没有变老，我们从来没有变老，今天在你车上的后座位，我知道你扶不起，要自己在你肩膀拉出床单从床角，你偷来的床垫从你在博德的室友，我们从来没有变老， 我们从来没有变老， 我们从来没有变老， 我们从来没有变老， 我们从来没有变老， 我们从来没有变老， 我们从来没有变老， 我们从来没有变老。啊啊！ 我们从来没有变老。 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所以我们。从来没有变老。哎， 我记得上一次在那个桃姐的签书会的时候，然后有遇到一个听众，然后他说我最喜欢的就是你们 M 音乐教室的单元，然后你们好久没有推出了，然后我说嗯，敬请期待，新的一年很快就有了。 Yep， 不知道他今天听到， 希望快乐， 开不开心？ 开心。 开心完之后，我们就要听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要跟大家说声晚安，说声再见咯。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他们是 AOA 的 Excuse Me， 拜拜。 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寒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你是从哪一首歌进入他的世界？ 春天风回响。 20年前，他第一次站上万人舞台，爱便已开始蔓延。这个舞台是他和你的乌托邦，所有的爱和眼泪，生命的精彩，都在他的歌声中得到温度。 你是我的甜美，你是我的疲惫，不管相隔多远，你是我的甜美，你是我的疲惫。 庆典带你重返乌托邦。 UFO Shine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邰正宵，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新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